昨夜在梦里，我被你抛弃。今日梦醒时，就怕见不到你。你呀你，你是负心的，你是负心的，负心的。纵然要存心丢下我，纵然是对我一言弃，你也不应该把我来弃。一句话儿也不提，今夜在梦里，我又见到你。谁知你竟然投入别人怀里？你呀你，你是负心的，你是负心的，负心的。纵然要存心丢下我，纵然是对我一言弃，你也不应该把我来弃。我正后悔爱上你，在梦里我又见到你。谁知你竟然投入别人怀里。你呀你，你是负心的，你是负心的，负心的。要存心丢下我，纵然是对我一言弃，你也不应该把我来弃。我正后悔爱上你。